7月2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百五二 Talk， 我是这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Kerry， 我是 Tommy。 今天就主要有两单新闻重点跟大家讲一讲的。第一单就应该是我们独家的，是不是呢？ 又不算独家， 就是一单关于这个最新反占中形势的新闻，就是深入到学校了。 这两单都是关于反占 中先， 交给 Tommy 讲一下这个学校风云先。 好的，这样呢，大家都知道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早前曾经呼吁各校校长呢，就要在校园之内反占中。 反占中 那怎么做呢？就是将他之前那些反占中的言论呢，就辑录成为通告派给这些学生家长。 我先不论是反占中还是支持占中先，他的言论那么高质素，你炮俾啲學生同埋老師或者家長，會提高咗香港嘅文化水平 喎！即係荼毒學生， 即時提 高家長， 即時關注， 即係 貼埋張相喺度。 哇！ 同埋咁樣 應該收藏， 即係以佢嘅理論水準，可能真係曲線撐佔中都未定咁樣做。 誒， 不過咧，咁今日咧，順德聯誼總會嘅李兆基中學咧，就突然間爆出咧，有老師啊真係喺學校入邊咧放置咗一啲反佔中嘅表格嘅。 係咪即係周融簽名嗰、那個？ 係啊，周融嗰啲啦。 OK， 阿張融。 你唔好成日講錯佢名，張融。 張融。 咩？你唔好講錯佢名，佢叫姜融。 姜融。 蒜融。 唔係，算啦，我哋講翻真話啦。姜融 係。咁樣咧，今日咧，喺網上邊咧，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個叫做保持校園中立，反對李兆基中學派發反佔中表格嘅群組出現啦。係。咁啊，指咧校內咧有一位老師咧，就喺學生彩排周年大匯演之後咧，就攞咗大概40份反佔中表格出嚟咧，就表示校長要簽夠數。 校長要求簽夠數，係 要求簽夠數，咁啊叫學生簽啦。不過咧，嗰位老師就懶中立咁，就話啊，我自己都冇簽㗎。咁同學咧都唔使感到壓力嘅。咁但係我禮拜四咧就點都擺交俾校長㗎啦。咁樣，咁 turnout 咧就據悉咧 都未到星期四。 係啦，係啦，據悉咧就冇學生簽署反佔中表格嘅。咁都好清楚點解啊？咁而家件事都俾啲學生擺咗出嚟啦。咁啊， 梗係學生做鬼啦。 學生做鬼啦，多數都係。係。 會不會合入面有些韓文思潮的學生的？ 但是其實 理論上如果你想想我們中學的時候你會不會簽啊？說真 的不會啊。 但是中學的時候我們親建制的， 是我的學校都會 中學的時候我的思想都親建制的， 但是我都會應該我會是敢怒不敢言的那些咯。 哦，即是你不喜歡被人逼，你自己簽是一回事。 我不會簽咯，但是我亦都不會放上網。不過放上網絕對不是錯的 事。未有 Facebook 啦，但係嗰陣時未有 Facebook。 但係總有方法嘅，你可以打電話去百五郵報啊， 都可以打去電台咁樣。 即係可以通知百五郵報咁樣嚟。 咁好啦，咁講翻呢個順德聯誼會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咁一個校長佢係點樣回應咧？ 係啦，咁我哋就打俾校長啦。咁樣咧，佢就否認，佢否認啊，就將啲單張咧俾過嗰個老師嘅。咁其實反而咧係嗰個老師咧攞住啲單張就去問佢可唔可以擺。 但係嗰個老師你頭先話係話佢拎住沓單張係話校長要求要簽夠數啊嘛。 即係而家兩個互相推喎，即係老師就話係校長叫我嚟嘅。咁但係而家校長就話咧係老師自己攞過嚟問我可唔可以俾學生簽。 咁因為嗱，我哋就淨係聯絡到校長啫， 即係一面支持， 就只可以一面支持啦。咁樣咧。他就話咧，嗰陣時嗰位老師就話要試水温，咁樣咧，佢就承認咧，佢咧係冇反對嘅。咁點解唔反對咧？就係基於咧，嗰間學校嘅辦學宗旨咧，就係要和諧、開放、接納同埋關懷啦。咁佢認為咧，就應該要俾學生自己做決定嘅。咁所以 試水温冇反對咁做咯。 嗰個老師想試咩水温咧？ 即係嗰個校長咧就話佢認為咧，嗰個老師咧的而且確就贊成反佔中嘅。咁可能就係想知道， 即係如果試到係 work 嘅，咁咪攞一千份翻嚟。 可能係㗎。 但係佢而家係可以試到水温嘅，咪證明係唔得㗎咯。 咪試到啲水好滾咯。 係試水温係失敗，但呢一個老師唔係 sorry。這個校長他容許這個老師這樣做都很奇怪喎。 是啊，他就跟著都承認了這個決定是倉卒和錯誤的，那他願意承擔這個後果。 即是你說校長？ 是啊，校長。那就不會再容許同類事情繼續和再次發生，即是說呢，這間學校理論上呢 就不會再發生這樣的 事情，不會再派的了。那他也都表示 可能會叫學生自己出去簽。學校門口有個攤位喎，大家 去啦， 快點去簽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就說不會處分那個老師的，他認為就算錯呢都是他自己錯，就不關老師事。 那個回應都挺 大方得體， 都挺有義氣喎，這個。 不過如果他的講法是錯的話，那這個老師真的扇他好一鑊 了。那即我覺得這個最大問題是，老師真的，即假如這個校長的東西對，我們要戴回頭盔，即假如這個校長說的東西對，咁呢個老師啊，真係都幾衰嘅喎！佢自己要人簽不得止，仲要賴個校長喎、 啊。不過都係犀利，咁啊見證咗學生力量啊，不可看少啊！ 學生運動 亦都真正試到水温啦。 就係、是、水温嚟。其實喺一間中學， 即你以為啲學生唔敢出聲或者係乜嘢咧？你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冇可能噶啦，即係佢哋係你覺得可能係只不過自己學校入面嘅事咧，但其實點都會流傳到出嚟。 應該話你講得啱，佢學生係唔敢出聲，但係佢會翻去上網打出嚟，即係當面問可能佢都熬底嘅個學生，但係你 Facebook 呢一個地方咁啲人就會。一五一十講曬出嚟。 同埋另一點都必須指出，即係嗰啲幫講出聲，成日都話老師即係灌輸啲政治知識俾學生，唔應該啊！即係單方面啊， 梁美芬就好反對學校政治化嘅，而家好政治化。 喂，其實咧，我想講嗱，呢啲一來政治化啦，二嚟呢啲又算唔算單方面嘅信息咧？ 都單方面。 即係你淨係灌輸啲反佔中嘅知識入，即係嘅。嗰啲信息落去，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政治宣傳嚟嘅。 但反而我覺得呢個係正面咁睇咧，我係覺得係幾鼓勵嘅，因為啲學生好明顯就係有批判嘅思考，就唔會話你派俾我用校長嚟答話，一定要簽名，佢哋就全部簽曬。 依家學生叻仔啫，恐防其他學校未必係咁。 同埋其實諗下咧，就算你真係一個即係而家呢個叫親建制咁，我哋又話鬧啫。就算你係親民主都好咧，如果一個老師佢喺課堂上面。即係好用力去勸喻啲學生去六二二公投咧，其實都唔得噶嘛， 有問題 即係都係有問題噶嘛。 啊，冇可能咁做，因為六二二公投要十八歲以上。 哦，即係譬如啊，即係譬如俾學生參加，咁其實咁樣都係有問題噶嘛。即係 even 佢係泛民都好。 如果只係單方面，絕對有問題嘅，要雙開嘅老實。 即 係 你諗下，唔好話反佔中呢一個，我哋覺得有問題啊。就算你去到親民主派，我叫你。即係老，就算老師叫學生投長毛，即係譬如佢九十八歲啊咁，咁或者叫佢參加六二二公投，咁其實都係即係呢一種咁嘅做法都係有問題的。 嗱，咁當然有陣時就好多灰色地帶嘅，即係你例如平反六四，你點兩開啊，大佬？ 但係你會，但係老實講，你做老師嘅時候，你會唔會同啲學生講六四晚會大家一定要去啊咁樣先？ 我唔會啊，我會。播段片俾佢睇咯， 係咯，即係你都唔夠膽，真係好直接 咁樣 嘅。六四晚會你要去， 你播六四嗰啲即係有關屠城嗰方面之後，其實你仲要播翻另外一方面 啊嘛。理論上唔係啊，你要我播《沉默之聲》，我真係做唔出啊。 但係你都要扮曬持平，你都要講翻話，有啲人就懷疑，blah blah blah 咁樣。 唔係喎。我覺得德育堂同通識堂係兩回事喎。 Okay. 即係你通識堂可能真係需要 雙方 啊，經濟啊，有人又覺得經濟發展點咁，真係要咁做嘅。 但係 even 去到德育堂，你都唔會直接叫啲人去六四晚。 當然唔會啦，但係我就老實講，你要我播《沉默之聲》，我真係做唔出啦。 係咁，我明即係。 但係其實如果佢譬如一個通識老師咁樣拎嗰份反佔中嘅 form 過去俾佢哋過目下，同埋另外咧亦都係可以拎嗰個佔中嘅一啲嘅 leaflet 咧，其實就絕對可以嘅。 係，即係其實都係講到尾係你。唔公道同埋你屈個校長啊衰一陣， 我都認同我哋唔應該。 即係如果校長嘅嘢係真嘅話， 我哋又唔應該變相製造另一種白色恐怖嘅。不過你而家咁樣做咧，好明顯真係有問題啦。 係啦，咁咧呢一個就係關於呢一個學校嘅佔中新聞啦。咁另一單關於佔中嘅新聞咧，就係我哋大名鼎鼎嘅張容啦。 孫容啦。 咁話説咧，張容咧，琴日就即係呢排都有人講嘅，因為自從左部喐緊啊鄭雨石話佢澳洲石之後咧，咁呢排都有人揭出嚟就話阿張容你都係英國籍嘅喎。咁啊，一路佢都冇回應嘅，直到琴日咧，終於佢同記者講啦。佢話咧，佢因為咧當時個個都賣保險，所以佢買咗保險就攞咗呢個居英權。咁咧，所以咧佢係有居英權嘅。咁跟住記者再問佢，咁你有冇放棄到咧？咁跟住咧，佢琴日就好即係清楚咁樣講話我想解釋俾你聽，係放棄唔到嘅居英權。咁啊，攞咗就係攞咗。咁佢琴日咁樣講嘅。 我咁慘豬豬嘅陸容。 陆容，张容啊，人哋叫咁 啊， 专 姜容啊， 傻， 是但系 孙容啊， 容容啦，咁啊，容容咧，佢琴日咁样讲完，其实已经即刻俾人反驳啦，因为大家都谂到，当年呢一个副局长风波咧，咁啊，谭志源做副局长嘅时候就俾人插佢个居英权， 谭志源冇做过副局长啊， 有呃你做乜嘢啊？副局長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啊，零八年嘅時候做，咁嗰陣時咧佢就俾人鬧咧，喂你唔得喎，因為當局長放假，你 at 佢嘅時候咧，咁啊你係局長噶啦嘛，但係基本法咧就講到明咧，局長即係主要官員咧係不能持有外國國籍嘅，咁所以嗰陣時譚志源就俾人插啦，咁結果佢就死死地氣咁樣咧，就宣布放棄呢個英國嘅居英權，咁跟住佢仲話咧已經交曬文件去總領事館啊，要等六至九個月啊，巴拉巴拉咁樣嘅。咁去到2009年咧，到呢個王正民咧就接任呢個副局長嘅時候咧，咁啊據文匯報所講咧，佢嗰陣時亦都係曾經有居英權，不過就放棄咗。咁你諗下啦，如果學阿容容話齋係唔可以放棄，咁啊即係譚志源講緊大話咯，咁啊即係王正民講緊大話咯。咁譚志源而家唔做得局長添嘅喎，仲要 佢即刻下台。 但佢今日見記者嘅時候都仲係講緊呢一樣嘢。 嗱，佢今日見記者嘅時候咧，佢就其實改口風嘅，佢就話咧，佢已經指示咗律師去研究有咩方法可以放棄。咁咧，佢又嘗試再兜佢話，其實你冇一個終身放棄嘅，因為你放棄咗之後，你尋求政治庇護咧，尋求政治庇護咧，佢都會俾你嘅咁。咁但係呢個講法其實就有啲語言藝術嘅，因為你任何時候尋求政治庇護。如果是成立的人家都會給你的、就算你沒有居英權， 喂，斯諾登他又不是，他又不是俄羅斯人、 王那個什麼王軍、即是 王軍麗 王立軍王立軍當時入、美國領事館，人家都政治庇護他，那你不關 我沒有，最後不給的、 即短暫時當是即是都是一種方法，其實不關你有沒有那本護照事的，所以呢他今天就其實都是狡辯，但是無論如何呢他就說他已經叫了律師去研究了，甚至今天他又再好斬釘截鐵地說，我是從此真正完全放棄居英權。 算啦，小英國人充勇。 小英國人？ 小英國人。 小是 small 的。 small 的小。但是呢，其實你看到他已經是改口風了，昨天就說不可以放棄，你今天就說我放棄。我聽你昨天講還是聽你今天講的先？哪個 version 才是真的？ 兩個都不用聽， 即是哪一個才是真？究竟放不放棄得先？我現在很混亂，你要解釋清楚一點究竟放不放棄得。 其實你自己覺得放不放棄得呢？你應該都做過研究的嘛。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回這個英國政府網站，它簡直是有一個 page 教你怎樣放棄的，還有表格給你的。還有今天呢，信報網站也寫了一篇、即時新聞，就說呢他們有記者就扮普通市民打去領事館問、領事館回答他說當然可以這樣的、 sure. 除非蓉蓉他可以說領事館是錯的， 喂，即我覺得 這樣我就心服口服，即是原來領事館說謊、 即是英國國籍不同中國國籍，中國國籍就難放棄很多了。 我想問，如果放棄了居英權，有沒有一個 proof、即個 proof 給回你說、你已經不是英國的人了， 我想 email 也好，什麼都會有的。 陸蓉先生一句說，這些我私隱來的，我不交代就可以了、 即 今天都有些人來這樣做了， 但即其實都是的，你想想他說就放棄而已，你永遠不知道嘛，因為領事官不會告訴你知啊陳大文有沒有放棄，黃小強有沒有放棄，大家不知道嘛。 那出張通告咩？ 即除非又英國政府放料俾蘋果， 即係好似 鄭 月 石咁樣， 鄭月石咁樣俾人放風， 調翻轉俾人放風，咁啊可能得。如果唔係咧，就都係阿蓉蓉自己講嘅啫，唔知係咪真嘅。咁但係都有一句啦，即係點解要問呢個問題？就因為我哋套用我哋偉大嘅祖國嘅報章嘅邏輯。你有外國國籍的人是不應該領導這些民主運動的， 更加不應該去干涉香港的財政。 你英國人學什麼人愛中國？離曬大譜， 學左部說齋，你搞亂香港，你拍拍屁股就是英國住，那怎麼成事呢？是不是？ 咪就是， 所以就懇切在呼籲呢，這個蓉蓉呢， 要不就放棄， 要不就放棄居英權，要不 就回英國， 要不就回英國，要不就幫我出聲，那你自己選擇，這樣就是了。那希望如果你真的放棄完之後，你可以將那些公開文件呢就俾大家睇，即係 啲唔係公開文件嚟。 sorry， 你將啲文件公開， 即係將啲文件公開俾大家睇。 幾多份俾白？ 我諗起碼有個 email 啩，即係如果真係 點都有 notification 嘅。 係啦 ，SMS 都好啊，咁啊，即係希望 SMS 希望蓉蓉可以咧從善如流，咁樣就咁樣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三咧繼續同大家百五二talk， 拜拜， 再見， 拜拜。